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从大数据性能测试工具 Deal 看大数据系统的开发。我们在 Spark 性能优化案例分析这一期中，通过对大量的 Spark 服务器的性能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了 Spark 在程序代码和运行环境中的各种性能问题，并做了相应优化，使 Spark 运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很多同学也在问，这些可视化的性能数据从何而来？如何在图中将性能指标和任务进度结合起来，可以一目了然看清应用在不同运行阶段的资源使用状况呢？事实上，当时为了进行 Spark 性能优化，我和团队小伙伴们开发了一个专门的大数据性能测试工具 Deal。Deal 自身也是一个分布式的大数据系统，部署在整个 Hadoop 大数据集群的所有服务器上。它可以实时采集服务器上的性能数据和作业日志，收集起来以后解析这些日志数据，将作业运行时间和采集性能指标的时间在同一个坐标系绘制出来，就得到了可视化的性能图表。 Deal 的部署模型请点击文稿查看。从图中看， Deal 的核心进程有两种，一种是 Deal Master 进程 HERS， 另一种是管理集群中每台服务器的 Deal Agent 的进程 Deal Job。Deal Agent 监控整个 Hadoop 集群的每台服务器， HERS 独立部署一台服务器，而 Deal Job 则和 HDFS 的 Data Node 一样的 Node Manager 部署在大数据集群的所有其他服务器上，也就是每台服务器都同时运行着 Data Node、 Node Manager、 Deal Job 进程。 Deal Master 服务器上配置好 Agent 服务器的 AP， 运行相关的命令就可以启动整个 Deal 集群。 Master 进程HERS 和每一台服务器上的 Agent 的进程 Deal Job 都会启动起来。 Deal Job 进程会向 HERS 进程注册，获取自身需要执行的任务，根据任务指令加载任务可执行代码，启动 Job 进程内的 Service 或者是独立的进程 Service 及各种 APP。 整个启动和注册时序请看文稿中的图片。所以我们看 Deal 的架构，其自身也是一个典型的主从结构的大数据系统，跟所有其他的大数据系统一样， Deal 也要有一套底层通讯体系和消息传输机制。当时我们的目标只是想要做大数据性能测试与分析，进而优化 Spark 源代码，所以开发一个分布式大数据性能测试工具是辅助手段，本身不是主要的目标，所以不可能花太多精力在系统开发上，所以需要寻找一个可以快速开发分布式底层通讯体系和消息传输机制的编程框架。很快我们将目标锁定在了阿卡，这是一个可以同时支持并发编程、异步编程、分布式编程的编程框架，提供了 Java 和 Scala 两种编程语言接口。最关键的是阿卡非常简单易用。最后我们用阿卡搭建了 Deal 的底层通讯和消息传输机制，核心代码只有不到100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开发。一个 Master Slave 架构的大数据系统的基本框架就搭建起来了，后面加入分布式集群性能数据采集、日志收集也没花多少时间，很快就输出了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 Spark 性能图表，接着就可以开始对 Spark 机做优化了。如果你不太熟悉阿卡，看完上面的内容肯定会对这个如此强大又简单的阿卡充满好奇。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阿卡的原理和应用。阿卡使用一种叫做 Actor 的编程模型。Actor 编程模型是和面向对象编程模型平行的一种编程模型。面向对象认为一切都是对象，对象之间通过消息传递，也就是方法调用实现复杂的功能。而 Actor 编程模型认为一切都是 Actor 之间也是通过消息传递实现复杂的功能，但是这里的消息是真正意义上的消息。不同于面向对象编程时方法调用是同步阻塞的，也就是被调用者在处理完成之前，调用者必须阻塞等待，给 Actor 发送消息不需要等待 Actor 处理，消息发送完就不用管了，也就是说消息是异步的。面向对象能够很好的对要解决的问题领域进行建模，但是随着摩尔定律失效，计算机的发展之道趋向于多核 CPU 与分布式的方向，而面向对象的同步阻塞调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并发与线程安全问题，使得其在新的编程时代相形见拙。而 Actor 编程模型很好地利用了多核 CPU 与分布式的特性，可以轻松实现并发、异步、分布式编程， 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事实上 ,actor 本身极为简单，文稿里有一个 Scala 语言的 actor 例子。一个 actor 类最重要的就是实现 receive 方法，在 receive 里面根据 actor 收到的消息类型进行对应的处理，而 actor 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就可以协作完成复杂的计算操作。 actor 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全部都是异步的，也就是说一个 actor 给另一个 actor 发送消息，并不需要等待另一个 actor 返回结果，发送完就结束了，自己继续处理别的事情。另一个 actor 收到发送者的消息后进行计算，如果想把计算结果返回给发送者，只需要给发送者发送一个消息就可以了，而这个消息依然是异步的。这种全部消息都是异步，通过异步消息完成业务处理的编程方式也叫响应式编程。阿卡的 actor 编程就是响应式编程的一种，目前已经有公司在尝试用响应式编程代替传统的面向对象编程去开发企业应用和网站系统。如果这种尝试成功了，可能会对整个编程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阿卡实现异步消息的主要原理是 actor 之间的消息传输是通过一个收件向 mailbox 完成的，发送者 actor 的消息发到接收者 actor 的收件箱，接收者 actor 一个接一个的串行从收件箱获取消息，调用自己的 receive 方法进行处理。发送者通过调用一个 actor 的引用 actor ref 来发送消息， actor ref 将消息放到 actor 的 mailbox 里就返回了，发送者不需要阻塞等待消息被处理。这是个传统的面向对象编程最大的不同，对象一定要等待被调用者返回结果才继续向下执行。通过这种异步消息方式，阿卡也顺便实现了并发编程，也就是消息同时异步发送给多个 actor， 这些 actor 看起来就是在同时执行即并发执行。当时 Dio 使用阿卡主要用途并不是需要阿卡的并发异步特性，而是主要利用到它的分布式特性。阿卡创建 actor 需要用 actor system 创建，当 actor 的 props 配置为远程的方式，就可以监听网络端口，从而进行远程消息传输。比如文稿中的 props 配置 sample actor 监听2553端口这个事例。所以使用阿卡编程写一个简单的 actor， 实现 receive 方法，配置一个远程的 props， 然后用 main 函数调用 actor system 启动，就得到了一个可以远程通讯的 JVM 进程。使用阿卡Dio 只用了100多行代码，就实现了一个 master slave 架构的分布式集群。现在微服务架构大行其道，如果用阿卡的 actor 编程模型，无需考虑微服务架构的各种通信、序列化、分装，只需要将想要分布式部署的 actor 配置为远程模式就可以了，不需要给动任何一行代码，是不是很酷呢？此外 actor 的交互方式看起来是不是更像人类的交互方式，拜托对方一件事情，说完需求就结束了，不需要傻傻的等在那里该干嘛干嘛，等对方把事情做完了再过来跟你说事情的结果，你可以根据结果决定下一步再做什么。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是金字塔结构的，老板在最上面，各级领导在中间，最下面是普通干活的员工。所以一个理想的 actor 程序也是同样采用金字塔的结构，顶层 actor 负责总体任务，将任务分阶段分类以后交给下一级多个 actor， 下一级 actor 拆分成具体的任务交给再下一级更多的 actor， 众多的底层 actor 完成具体的细节任务。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符合大数据的计算，大数据计算通常都分成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处理一个数据集的多个分片，这样 actor 模型正好可以对应上。所以我们看到有的大数据处理系统直接用 actor 实现，他们程序简单，用心也很良好。比如大数据流处理系统 GearPump， 前面我们提到阿卡的远程 actor 可以实现分布式服务，我在专栏第15期的思考题提到过基于消息的流式架构，请你思考一下能否用阿卡实现一个流式的分布式服务呢？如果可以，对于一个典型的 web 请求，比如注册用户，这样的流式分布式服务处理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与我和其他。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